飞到那一方，只想有一个美梦给他放。越过高山大海，又越过风雨浪，还看远岸，离别这海港。即使那天气会令你不安，即使会枯燥，也没有衰干。但那一切回忆，昨日里千个梦，难以放下，仍没法淡忘。谁愿孤孤单单到远地，为了呼吸新鲜的空气，无奈这里个个却顾着自己。谁在这边赶上机，谁在那边讲道理，害怕等最后限期像处死，或者相安无事，又或者朝三暮四，但这悲了已别离，后会有期。 听到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李克勤的《后会有期》。有时候觉得《后会有期》会比《后会无期》更加刺痛人心，《后会无期》两个人也就这样决断了，在自己心目当中画下了一个句号，画下一个句点，那两个人分开之后也就分开了。《后会有期》的话，总是给对方留有一丝余地，在这个时间当中两个人总是在煎熬。反正一首比较经典的歌曲吧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，欢迎关注99微信号疯狂特购，点听主播和我进行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。另外疯狂特购的购物商城已经开通了，点击光商城浏览里面的商品，和我一起边听广播边购物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梁一真演唱的《说爱我》。 我的眼睛并不想往里片天空，静止进入爱情是我说的，谁也听不见，这种孤单真可怜，多爱一次就多嫌弃。你为什么还是不

女生带来的情书之泪。说到这是一首女生演唱的情书之泪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猜出来是谁演唱的，它就是千百惠的成名曲情书之泪。我想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一首歌曲叫走过咖啡屋，那首歌也是千百惠比较知名一首歌曲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张善伟演唱的失心疯。 就是你，无奈老。 已爱上你，为了你全心付出，心疼你左右为难，只要在你身边，我就心满意足的为你选择他。 这首歌是来自张善伟演唱的《失心疯》，这是张善伟在晴天娱乐的时候2003年发行的一张专辑哈。那这个歌呢也是同名专辑当中的一个同名歌曲。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尤雅和刘家昌来共同带来的《在雨中》，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。 笑，也有哭泣。

这首歌来自熊天平演唱的《雪候鸟》，这个歌呢也是电视剧《新乱世佳人》的主题曲哈。也这个歌呢当时非常的火，也不知道有唱出了多少痴情人的那种肝肠寸断的心情哈。听熊天平的深情演绎呢，有时候你可以想象得到，就是和心爱的人共度的一个浪漫的夜晚，但是那些也只是过去的时光了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，我们接下来听到辛晓琪带来的《忘川》。 忘了一切，也忘了

听见我叹息，望着你的背影在心中呼唤你，地久擦肩而去，总是在蓦然回首，我才发觉你已远走，爱情像流水不会为谁停留，蓦然回首只剩下痛在心头，独自徘徊街头，我该如何挽留，问你是否愿意再回头，总是在蓦然回首，我才发觉你已远走，爱情像流水不会为谁停留，蓦然回首只剩下痛在心头，独自徘徊街头，我该如何挽留，问你是否愿意再回头，总是在蓦然回首，我才发觉你已远走，爱情像流水。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吴奇隆演唱的蓦然回首，吴奇隆是小虎队的成员之一哈，霹雳虎。那这个歌呢是他在单飞之后发行的一个歌曲，哎，真的是蓦然回首，发现青春的尾巴梢都抓不住了呢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专门为你推荐好歌的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。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，任贤齐和大 S 带来的《心肝宝贝》。 对， 我要为你干杯， 次，因为你是我的宝贝。 我要为你干杯， 我要为你喝醉， 因为你是我的宝贝。 任贤齐和大 S 带来的《心肝宝贝》真的是非常甜蜜的一个男女合唱的情歌哈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。我们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，小东的《告诉劳拉我爱她》，我们下一时段接着听歌。 你走了之后，我就搬出那农民东路，终于我不再忍受房东卡拉 OK 的痛苦。送你的礼物，那本米兰昆德拉刚出的书，我终于又穿着那条破牛仔裤，听起了那些你一听就困的电影剧目，长发没有剪，眼影没有剪，只是在没有了你，在我耳边小声地说出，我想做个流浪歌手的情人。我没有哭，我只是有些嫉妒，幻想着另一个男人他亲吻了你的眉目。我没有哭，我只是牵肠挂肚，没有我的夜晚你怕黑的习惯该怎样克服。告诉老妈我想她，告诉老妈 刷微博玩游戏吗？